夕照中带泪再寻孤独，又见天空阔，又见青草绿，问我那天会停步。是我背影已疲倦，骂我可爱亦残酷，若有心相爱又决心分别，实际理想定得太高，不能解答，更难证实，当中几多风雨波，只能推说我人冷漠，没有痛苦也难透露，莫教爱心见仇恨，共君你没有缘分，恨你不知道互相尊重，令我决心再走斜阳路。解答更难证实，当中几多风雨波，只能推说我人冷傲，没有痛苦也难透露，莫教爱心变仇恨，有缘分，恨你不知道互相尊重，令我决心再走斜阳路，令我决心。